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41集。水月原是叫水月，他在地下待久了，思路有些混乱，一时又问了遍蓝河：“ 你是来找白如意的吧？” 蓝河还是否认：“哎呦，真不是找他的，我都几天没见到他了。听说他和谢爷、范爷在一起，有什么好找的？” 谢必安，范无咎。 水月想到。蓝河心底琢磨，之前老白明明说去舔谢爷了，转眼被水月抓了，谢爷、范爷难道没搭救一把？老白在瓶子里大喊：“ 他就是谢爷和范爷要抓的鬼，他俩拿我吊鬼，结果他会净瓶捉鬼，一下玩多了。你快给谢爷和范爷传信呐。” 蓝河无语，水月把瓶口又给堵住了，喃喃道：“ 没让你说这么多。” 其他法师脸色也是变了，这是谢爷、范爷要抓的鬼，难怪厉害得很。蓝河则是捋了一下逻辑，这么说是老白不知道哪个前世惹的情债，水月逃出地府想要找人，因为他生前有修行，所以得让东岳阴司的来抓吧。范无咎和谢必安想用老白来吊出水月，结果人家一看直接疯了。我去，我的爱人怎么成这个样了？虽不认，捉起来又下意识放不掉，大致上应该差不离。哎呀，这可真是一笔烂账啊。蓝河偷偷折纸传信，嘴上还问道：“那你现在怎么办呢？既然他不是你要找的人。”水月却像看穿了他背后的小动作，冷冷道：“ 没用的。” 蓝河也不尴尬，笑道：“你说没用就没用啊。”司空咳嗽了一声：“ 恐怕真的无用。来无常，你看着天下。” 蓝河看了一眼外面黑夜一般的天气：“云比较厚啊，怎么了？”司空苦笑道：“ 你不知道，郑州而昏，此夜妖也，阴阳颠倒，一切阴阳鬼物的方向感也会被影响，包括黑白无常。古人都说，凡夜妖出现，必有大事。” 班固说：“夜妖者，风云并起而杳冥，故与长风同向也。见此妖，阴为阳，许多祸事都是此时发生。臣治君，诸侯反，帝王蒙尘，因此将这样的天象称为夜妖。的确，在这样的天象下，有些事容易瞒天过海。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次昼夜，或者说出现夜妖，并非次次都生乱象。尤其现在时代发展，大家开个灯就行了，人们生活没有太大影响，也不会怎么当回事儿。人心定则不会乱。但对阴间生物来说，这样的天象之下，阴阳颠倒仍是大好时机。”蓝河原本不知道这天象的特殊意义，现在听司空说了就警惕起来。这是巧合吗？他怎么不觉得？你到底要把老白怎么样？蓝河攥紧了锁链。水月答非所问：“ 入佛门时三施七正，无施三问，是否觉知出家方才落发，赐法号水月，持三百戒正菩提，十四年清规戒律。但为他，我一句话放弃了十四年修行，随他而去。” 这个他指的应该是老白的前世。佛门弟子受戒的时候是十分慎重的，要三师七正在场，又再三问过才出家。但不管修行了多少年，一年、十年、五十年，如果要还俗，舍去戒行， 不管见证人多少，口头说一句放弃戒行就行了。水月看着那些和尚，最后落在宋福坛身上，淡笑道： 你们应该懂得吧，尤其是你。 和尚们无辜地摇头。宋福坛常年被认成和尚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要被当成是还俗的。宋福坛默然道： 前辈，现在已经正规很多了，当和尚要考试，辞职也要写报告还俗，一句话不够的。 水月无语，他自我感动的眼泪将滴未滴，憋回去了。 我多如地府，只因想叫他起死回生。现在人都轮回数次了，他现在叫白如一，他不认识我，我也厌恶他。即便是起死回生又有何用？我知道前世今生怎能算同一个人。 至于嘛，看到我们老白后就觉得爱情死了，没那么差吧。蓝河干巴巴的道： 对呀，那把他放出来吧。 水月悠悠道： 我已放下，与他再无关系，也不愿世上再有扰乱我心神者。我愿自己重回人世，重持戒行，再识法名。 这不太好吧，你嘴里说着前世今生不是同一个人，还要杀了他，这不是口是心非，不讲道理吗？ 蓝河说道。他觉得女鬼不像是真看到老白太失望才回去当尼姑，他也真是的，这样了还想回去修佛，是不是没察觉自己早就变了很多？哪有正经佛门弟子靠把老情人杀了来断去尘缘的？他想趁阴阳混乱还阳是个好法子，但是一还阳就成了活人，不怕被他又当场勾魂吗？蓝河想到这里，和水月对视一眼，突然觉得毛毛的。 是啊，所以水月肯定不希望还阳地周围有障碍吧，而且他得找个身体还阳，连同他们这些想阻扰他或者说有可能阻扰他的都要铲除。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他对宋福坛下手，做贼心虚啊，一看到宋福坛就觉得他可能会干扰自己。下一刻，水月已经一抬手，蓝色的铃子挥了过来，蓝河险险避开，拽住了再次挥来的铃子，竟然都有些吃力了。他一用力划开了铃子，手上的一截铃子竟然化成了煞水，冻得他左手都快断了，而且这是直接冻的魂魄。蓝河冷得直往手上哈气，可他忘了自己吹出来的也是冷气。宋福坛还是肉身，把蓝河的手放到自己怀里，阳气一下就让他的手暖和了起来。其他人有些傻眼，好多人不认识宋福坛的，虽然看过他们一起出现，却没看过这场面。看到这一幕，只觉得来老爷和这个人怪里怪气的吧。在场唯独司空的视角最明白，但他什么也不敢说。 你们等等，我折点纸。 蓝河赶紧对东岳庙的道士道： 打电话叫人，叫不了谢爷和范爷，咱们打电话叫活人，把江爷叫来。 道士回神，赶紧应了一声。可水月虽然不知道电话是何物，却理解他们要叫人，只一抬手，他们的手机全都结冰了。开是开得了机，但这么一动，电量瞬间为零。蓝河无语了，他一低头，哆嗦着僵硬的手疯狂折纸。今天开宗教文化交流会，虽然来了不少人，但是并非个个都有对付鬼神的修行，有些甚至见都没见过鬼魂现身，就这些人还得靠其他法师一起保护着呢。司空招呼着大家都聚拢在会场的角落念经持咒，各家念各家的，有战斗力的就去群殴水月法师。蓝河折纸，宋福坛画符，他的符虽然对水月没什么用，但加持一下蓝河的折纸是可以的，折好了就作为助力。蓝河心里有点不安，这天象到底要持续多久？要是一直没有救兵，他们能挺下去吗？这个前儿媳着实有点猛啊。正是这时候，蓝河听到道士喊了一声： 那是谁？怎么躲在那儿？ 是工作人员吗？看着都累死了。 来呀，怎么办呢？ 蓝河一抬头，只见水月的灵子捆着一具白色衬衣黑色西裤的身体，脸被蒙着。蓝河惊叹，他的身体啊。蓝河想起还有点胡大姑娘的指尖，赶紧掏出来烧化，往水月那边一扑，忍着严寒撕扯蓝铃子，把自己的身体给抢了回来，惊魂未定地抱紧了。这要是毁了，他可就完了。法师们看蓝河对那无辜路人如此上心，还以为他只是关心人命。派不上用场的法师们赶紧表示他们可以帮着路人看看怎么样了。那动静貌似是失去意识了。 不用， 蓝河喝止他们要接过去自己身体的动作，把身体往桌子下面一放，胡乱道， 哎，现在别操心这个了，真人没事，只是晕倒了，就放这吧。 东岳庙的道士道， 哎呀，还是不能大意，我是道医，不如让我来把把脉先。 蓝河犯难，司空赶紧道， 哎呀，还是我来看着。 他是知情者，蓝河放心把躯体交给他看管。法师们奇怪地对视了两眼，总觉得来无常怎么怪怪的。司空法师什么时候会医术了？倒是东岳庙的道士医术确实不错，这个来无常真的没有跳槽吗？此时的三楼，在黑暗中等待了一会儿，大家本是安分地玩着手机，渐渐却讨论起来。 怎么感觉越来越冷了？ 灯坏了，空调没坏，这是开到多少度了？ 外面也降温了吧？这么大的雨，听说这种天气有时还会下冰雹。 有没有听到下面有什么声音啊？ 下头在开宗教交流会，和尚道士在念经呗，可能还有武僧吧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王丽丽觉得有点不安，站起来走到窗边，这诡异的夜晚一般的白昼莫名让她想起了自己的搭档小来。有段时间没见到小来了，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王丽丽无事，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，借着手机灯光在上面画起了简笔画。 你在画蓝河哥哥吗？ 女粉把头凑了过来。 好可爱啊。 不是。 王丽丽笑了一下。 是我一个朋友。 他画的小来，但是没有戴高高的帽子，不然看过他漫画《我的阴间搭档》的人应该能认出来。这是他想象中日常的搭档小来。他随手还在旁边画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白。女粉道， 哦，我还以为是蓝河哥哥呢。 王丽丽脑海中闪过一双眼睛，刚要说什么，主持人说了句，马上就会来电了，让大家的思绪都转移了，欢呼起来。快来电就代表快见到蓝河了。三楼的窗下移，同一个位置的窗内却是一片混乱。水月已经发现了蓝河在不断制造着远程攻击的指折动物，这都算了，这些指折动物也就是干扰一下他，保护那些法师。但是蓝河折着折着，居然开始折起了老白。他一挥手就放出去五个纸老白救其他人。水月无语，他嘴上说着和白如意没关系，白如意不是那个人，但他自己清楚，他很早就在老白去地府办公室的时候认出了他。即使转世过后性格完全不同，魂魄还带着前世的气息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